佛在经典中告诉我们，财富和功名富贵是果报，而修财布施是因缘，聪明智慧是果报，法布施是因缘，健康长寿亦是果报，无为布施是因缘。世间没有一个人不希望自己拥有财富、地位、聪明智慧和健康长寿，但是他不知道修因。 冇因，边度嚟嘅果？所以我哋要想得到如意嘅果报，一定要知道修因。善因一定得善果，恶因一定有恶报。因果嘅道理系真理，系事实。 各位详细嘅读《了凡四训》，就能够有相当嘅认识同明白，然后至知道点样修因而得到圆满嘅果报。我们看到目前世间有不少富贵的人，但是仔细观察他，似乎他并没有过人之处，好像一个平凡的人。为什么他在社会上拥有崇高的地位，拥有大量的财富？世间人往往看到这个现象，觉得不公平，认为老天不公平，我的智慧能力都比他强，为什么我得不到地位和财富，过着贫穷困苦的日子呢？这些是世间人只看到眼前，没有看到过去与来生，所以只有不公平的感触。如果一个人能够看到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他的心就平静了。为什么呢？ 这一生当中所得的富贵，原来是他前生所修的善因。这一世虽然有智慧、有能力，却贫穷老倒，是前世没有种福啊。 所以收什么因得什么果，正所谓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其中的报应丝毫不爽。或者有些人问，我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布施，这一生中能不能够得点财富，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知道这个道理以及事实真相，现在开始认真努力，如理如法的修学，几年之后果报就会现前。了凡四训就是我们最好的证明。其实世间上好像袁了凡先生这样的修行而获得果报的人很多，只是了凡居士将他自己修因所得的果报写出来，还有很多好像了凡先生一样，甚至于果报比他还殊胜几多倍，这些人没有写出来。如果我们仔细地去观察，古今中外这些果报的事实都在眼前，可见得这些事真实不虚。因此我们不用羡慕人家的富贵，最重要的就是开始认真的修学。如果不知道积极的断恶修善，就算得富贵也是很难保持的。自古以来享富贵的人能保持三代的就很少，甚至一生都不能够保存。这样的事在目前社会里面我们看到很多。某人发达了，积财亿万，地位崇高，没几年他倒闭了，他犯罪被判刑，其中的因果非常复杂。一时的发达是他前生种善因的果报现前，他不能够保住，是愚昧无知、狂妄造作罪业所致，所以败亡往往只在眼前。这些是多可惜呢？这些现象就是我们最好的教训。 我们见到成功的人要向他学习，见到失败的人要认真反省，决不能够走他错误的道路。这个就是真正的聪明人，懂得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创造美好的明天。 如果眼光更利的，看得更远的，能够接受世尊的教诲，修福而不受福德，亦就是我们尽心尽力的修福而不享福，那这个福报就大了。为什么修福而不享福只是大福呢？佛门常讲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以这个功德求生净土，必定增高品位，早日成佛，就是无比不可思议的福德。

再将错误的行为改正过来，好似诸佛菩萨应世一样，那就是转色成智，转凡成圣。要在回转，回转就是回修，就是真修，无上菩提之果，决定能证。